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个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14届长春电影节昨天开幕，《红海行动》《守边人》等15部影片入围金鹿奖。本月8号将举办颁奖典礼，揭晓金鹿奖。本届长春电影节设置了电影展映、电影论坛、群众电影文化活动等10项主体活动。金鹿奖评委会主席由知名导演霍建起担任，评委会成员还包括了香港喜剧导演李立池、台湾导演兼演员苏有朋、摄影师孙明等人。由导演唐高鹏执导，王学兵、马伊琍、朱庚佑等人主演的电影《未择之路》近日发布了众生版预告与相对应的角色海报，片中几位主要人物依次现身，影片将于本月14号在全国上映。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本月30号上映，片方最新发布了一支特别开心的特辑，三位主演在片场的搞笑花絮收录在特辑当中。电影《理查的姑妈》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爆笑舞台剧，由原舞台剧导演吴玉汉执导，黄才伦、艾伦、宋阳、卢敬山领衔主演。开心麻花的第5部电影《不完美的意外》已经通过备案，进入筹备阶段。影片讲述了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在结婚之际，收到好友对于两人未来完全不同的建议，从而发生了一系列意外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编剧是黄莹，目前主演阵容还没有对外公开。再来关注一组新书的消息。昨天，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日本时代小说巨匠藤泽周平作品集首批5种代表作。藤泽周平作品在日本累计销量已经超过2300多万册，他的一系列以底层武士为主角的时代小说，常以底层人的尊严之战、凡人的傲骨为主题。高明一所著的《中国书法简明史》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书以各大美术馆所藏的书法名迹为经，相关时代背景、书家之情感心境为纬，辅以中国书体的演变、书法艺术的新发展以及书画家活动及历史事件年表，铺陈出体力新颖的中国书法简明史。另一部有关书法的作品《中国书法之旅》由3部分组成，先是历史篇，从一篇甲骨追溯书法艺术的源头，重访伟大书法作品，快速理清几千年书法史。其后是运用篇，谈谈文房四宝、手腕的运用、书写的韵律，点拨初学者入门。然后是旅游篇，介绍各地的书法名胜，近距离地欣赏书法真迹，带读者徜徉于书法的灵动、秀逸、端庄和豪迈之中。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的随笔和语言漫步的日子近日出版，本书是多和田叶子基于旅居德国时的所闻所见所撰写的随笔集，是其自我观察日记系列的一部分。小银和我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梅内斯关于自己与心爱的小毛驴小银朝夕相伴的散文集，全书138个短章，记述了作者西梅内斯和小银共度过的几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受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将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天气转晴，能见度好转。明天白天持续三到四级的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外出应注意防晒防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一，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0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热电话 5288-6111 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器乐剧《玉魂弦梦》是选取筝、古琴和箜篌等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结合《山海经》的传说，巧妙串联了太子长琴、诗旷惊天、木兰从军、敦煌乐舞和牡丹亭等中华经典故事。历经16年的精心打磨，以青年演奏家吴倩一人分饰多角，在舞台上展现了弹、唱、演、舞、书画六艺，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气韵风骨。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介绍器乐剧《运魂弦梦》。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器乐剧，叫做《运魂弦梦》。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中国古琴、古筝、箜篌国乐演奏家吴倩。 大家好，我是吴倩。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同时是这部剧的编剧导演杨建业，欢迎一下杨导。 大家好，我是杨建业。 最后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建英老师，欢迎张老师。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部叫器乐剧，叫《运魂弦梦》。这个弦呢是丝竹管弦的这个弦，是一部和民族音乐相关的器乐剧。我们也很好奇，采访了那么多话剧、舞台剧啊、音乐剧的主创，但是第一次听说有一种演出方式叫器乐剧。吴倩先说说吧，你应该是这部剧的编导。 算是最早的创意和总导演，然后就是剧本初步的构思，是对，然后请了很多位导演，然后杨导是我们这一版的，就是《山海经》和非遗联系最紧的撰写者吧。 哦，对，和导演，对， 嗯 嗯。那么器乐剧呢，是中国的器乐为表现载体，然后融合了我们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然后呢，用中国器乐讲中国故事，体悟中国精神，这是我给中国器乐剧的定位。但是器乐剧呢，在中国可能这几年才刚刚开始，但是在国外呢，已经是很多年，而且在国外器乐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从小开始就是琴棋书画，然后唱面作打。就开始培养的，对，和我们现在普通的演奏员就是演奏者的这个培养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器乐剧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点陌生，但是其实它的演出形式是由来已久。刚刚通过吴倩老师的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它其实就是一种用器乐演奏的形式在舞台上去展现的，其实是一出故事。 对的，对的， 对。所以为什么叫器乐剧？这个剧呢是戏剧的意思哈，就是一定要有故事情节 的。什么故事情节呢？我看到介绍上说，其实它源自于《山海经》。 是的，是的，我们取材《山海经》的神话故事。 嗯， 从创意到现在正式公演大概是有七八年。 嗯， 但是就是我们从创意开始，大概做了有16年，因为器乐剧的这个演员的储备、能力的储备，它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里头用了京剧、戏曲、昆曲、古典舞，还有书法，很多这样的才艺，必须是一个演员，然后三件这个。乐器的这种表现必须是一个演员身上全部体现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在这种长期的这个人才的储备过程中，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就能学会，这些才艺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去储备，所以就是酝酿了很多年。对， 大家刚刚听到吴倩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里边其实富含的内容是特别的多，咱们就来具体聊一聊。首先聊聊它的这个主题，因为它取自《山海经》。《山海经》呢，我相信大家经常听到《山海经》，但是呢，对于《山海经》的内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大了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山海经》本身呢，它是中国志怪古籍啊，大体上呢是在战国中后期到汉代的初中期，楚国或巴蜀人所作，就是其实像现在的四川人啊，所以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虽然它的作者考据是不详的，但是呢，古人将这本书称作是叫战国好奇之事，是吧？它取自什么《离骚》啊、《穆王传》呀、《周书》啊，还有晋城啊等等等等，所以到目前现存的是有18篇，之前是有22篇之多，涉及到了比如山川呀、地理呀、民族啊、物产呀、药物啊、祭祀啊、巫医等等等等，包括大家所熟悉的什么夸父追日啊，还有这个女娲补天呀、精卫填海呀、大禹治水呀，都在这里边。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器乐剧是取材于《山海经》？ 杨建业老师说一下， 对，杨老师介绍一下。 一个器乐剧，它实际上是器乐表演形式跟一个戏剧形式的一种结合。 嗯， 它结合呢，首先一个故事好看， 嗯， 人物吸引人，因为这一个剧里呢，选了三种这个传统的乐器，古琴、古筝， 嗯， 还有箜篌，都很古老的。我们想用这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跟故事结合，所以我们选择了《山海经》， 嗯， 这中国最早的一部神话志典，叫《神话百科全书》嘛。所以选它呢，跟音乐有些渊源。我选这个太子长琴这个人物，据传这是中国古典音乐的五音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人物《山海经》的人物跟音乐有联系，所以我们用他的这个人物，包括这个画蛇，还有这些九素女。就是中国的音乐女神， 他 们三人的矛盾在演绎一段人生故事，这里有轮回，有穿越，然后把几段乐器融合在一块儿，这样呢，在观众看故事的欣赏之中，也欣赏到了器乐的表演。 嗯，就是说其实是他们这个人物本身是取自《山海经》的， 对， 但是把人物单拎出来，然后创作了一个特别的新的故事。 对 对, 对 哦，但这些故事其实是跟乐器相关的， 因为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嗯， 才能进到这里去。因为单纯的器乐演奏是一种方式，演绎成剧目它一定有观众感兴趣的方式。 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古琴呀、古筝啊、箜篌的演奏大多是单一的种类，或者即使杂糅到一起也是一种像晚会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演奏一个渔舟唱晚啊、或者演奏一个什么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曲目，但是很难能够杂糅到一起产生一部剧，这就是很特别的一点啊，这个很有特色。在这个从创意到最后呈现的这16年当中，尤其是从七八年前开始演出的时候，整个的故事架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呈现方式有没有一些变化，这个吴倩来聊一聊。 变化的 的特别多，因为我们最早先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想全部取材于那个戏曲， 嗯， 所以第一版的是纯戏曲版的，连那个台词好多说的时候都是念白的形式， 哦，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这样的话好像它还是不是特别舒服， 嗯， 因为京剧的很多东西它是戏曲的东西，它已经程式化了， 对， 你要去再给它改，然后再想突破再去融合的时候是比较费劲的， 对。 然后就会在舞台呈现的时候给人感觉不是那么太尽善，然后后来我们又做了那纯那个古典舞的舞剧版的那个状态的， 嗯， 对。然后但是就会发现你单用肢体很多时候它也不是完全能够去 展现 我们这个故事，因为它我们还想通过这个契约剧是可听可看可悟， 嗯， 能有一些经典的台词让观众在看的时候就是真正做到以文载道以文化人， 嗯， 就是能够用台词的这种力量和魅力能够让他去感染一些中国的这个精神， 嗯， 所以呢我们又后来又做了一版话剧的， 哦， 就台词很多的，然后但是呢又发现这个就是因为毕竟是有我们契约已经是有一个声音了， 嗯， 然后台词量很大的情况下呢就是他的那个感觉又会喧宾夺主去夺这个契约的这个状态，然后也会觉得太话剧的那个感觉呢和契约的这种融合程度就不太高。然后去年呢又做了一个晚会版的，就是很炫的各种舞台的这种感觉，然后各种元素都穿插了一些，然后呢又觉得那个晚会太炫的那个感觉，它有的时候因为中国美的很多时候是意境美， 嗯， 越简单然后大道至简的这个概念好像就会被破坏掉， 嗯，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又今年就把这些东西给简化，然后就是营造这种古典美的这种意境，做了很多版，也就是取到最佳的这个结合点，然后既能突出声音的美，又能突出视觉舞蹈的这种线条的美、肢体的美，然后同时呢，用台词特别精华的这种东西结合，然后去提示人心、鼓舞人心。然后在音乐这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最早先开始做的时候，电声的这个感觉和状态会特别多， 嗯， 有时候它会吃古典音乐的这种元素的东西，所以去削弱这个东西。然后大量的运用民族管弦乐队的这种配器的感觉， 嗯， 然后来去强化这个。那么从演奏乐曲的设置的这个技术来说，就是以往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做了一个这个剧，那么可能会淡化这个演奏者的这种演奏技术的这种能力的这个成分， 嗯，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剧它不停的在打造，那么它不停的在推向高峰的时候，它一定要具有强烈的这个艺术性和它的这种教育性， 嗯， 包括引领性。那么可能在表演的技法上，我们也突出要相对要难一些， 嗯， 对对对，因为它可以让孩子们，因为可能大量的孩子会去看，可能学古筝的呀或者什么他们会去看， 嗯， 那么就是在欣赏美育的同时，受到美育教育的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音乐技艺的这种提高啊，是这样的想法。 嗯，所以你看吴倩聊了这么多，大家会发现现在给我们呈现的这个契约剧真的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调整，然后以最佳的状态呈现给你的。最重要的是这里边你看涉及到了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主角，要反映什么，是吧？ 对。 而且你演了这个契约剧，你不能让音乐只是音乐，它更加要突出的是我们这个核心，就是以文化人以文载道。 对，哦，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部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啊， 是这样，是这样。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活的，搬上舞台的一个教科书， 嗯， 让孩子们看了这个剧，他对传统文化更加感兴趣。然后，比如说让一些学了这里头任何一个乐器，或者是舞蹈啊、 嗯、 戏曲啊，任何一个元素，哪怕对这个感兴趣的孩子，他会觉得呀，我学了这个，我很自豪。 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涉及到的是三种古乐器，古琴就不用说了，古琴我觉得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哈。 对对对， 以前叫琴， 对， 然后再就是箜篌，箜篌其实就特别像，我觉得特别像西方的那个竖琴。 对，是很像。就是其实箜篌这个乐器很有意思。 嗯， 我们总在说箜篌是一个年轻的，但是又充满历史感的这个乐器。 嗯， 它呢是咱们中国的古箜篌呢是分为竖箜篌和卧箜篌两种。 哦， 然后在不停的这个结合之后呢，就卧箜篌就 相当于失传了、 嗯、 那么树口猴一直在长期的演变中存活下来，它其实是中国文化和外邦文化不断去融合的一个活的见证的这么一个、 嗯、 那么大家现在这看到我这次搬上舞台用的是现代箜篌、 哦、 它和竖琴的区别在于是我们用的是双排弦，相当于竖琴比如说中音兜它只有一个，但是在我们箜篌上我们有两个、 嗯、 所以我们就是双手去做辅调演奏的时候它是音乐很丰富的。 哇、 嗯、 我就能听到这种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感觉是吗？ 就是我一直在说这三个乐器的感觉像什么，就是古琴像是一个哲人的自语，它很有思想性，让你去反思，让你去问自己、嗯、 对、 啊、然后呢箜篌呢它像一个天使的吟唱啊，声音很空灵，然后充满了那个内心的那种独白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的这种感觉。然后呢那么在古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我说是一个人的呐喊，那么它是很有生命力很有张力的，也符合就是虽然它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乐器，也是迄今三千多年，但是呢它也是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乐器。 嗯， 而且最关键这三个乐器是咱们中国汉人自己的乐器， 嗯， 就是咱们古代筝琴箜篌笛子就是埙、嗯、是汉人自己的乐器，其他都是外邦像琵琶呀二胡啊都是传进来的， 嗯， 对，这是汉人自己的乐器，所以这次特别就选了这三个乐器。 嗯 嗯， 这里边其实时间最长的是古琴，到现在有2000到3000年的历史。 对 对, 对， 然后再就是箜篌，再就是 古 筝。 对 对, 对， 我们再问问张老师，张老师其实是这一次特别作为这个特邀嘉宾，之前是在去年演出当中看到了这部剧啊。您先说说吧，您去年看到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 首先是吴倩女士，她开创了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一种崭新的演出形式。咱们过去多少年来，民族器乐艺术的演出都是以独奏啊或者合奏的形式，一个普通音乐会的演出形式来演出的。但是这一次呢，借助了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个把几首传统的经典的民乐曲目有机的连缀起来，编撞成一部器乐剧的器乐剧，使得这台舞台艺术呢既好听又好看起来了、 嗯、 而且有故事情节，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嗯、您当时去看的时候年轻人居多还是老年人居多？ 年轻人多吧，观众都很注意力非常集中来观赏这部器乐剧。 咱们再问问杨老师吧，杨老师其实这部剧的一个撰稿啊，您刚刚也说到了，它其实里边的几个人物是来自于山海经当中的，我们刚刚听的也不是很真切，咱们可以再具体聊聊啊，这几个人物是哪几个人物，他们有哪些传说故事，在这一次的展现当中是怎样融合到一起的？ 咱们知道山海经是神话传说，实际上山海经的每一个人物的记载都很简短，它就是可能一句话谈了一个人物身份和人物出处。太子长琴其实它造五音嘛，因为它造了五音之后才有中国传统的一个音乐的出现，中国过去是五音嘛，是吧？ 对，他太子长琴在山海经里他也叫做琴神。 对 对，中国的琴神。 这个山有一个故事，火神祝融呢是一个太子长琴的父亲，部落大战的时候，火神祝融战胜了，打败了这个白水神王，白水神王是化神的父亲。火神祝融打败之后呢，化蛇就从龙成为蛇了， 嗯， 等于从天界跌落到凡间了。于是呢，一心想复仇，找到这个太子长琴，由太子长琴呢弹响那把传说中的五指弦古琴，那弦据说有一毁灭天地的力量。如果琴弹响之后，天地毁灭了，这个化蛇呢就重新从凡间的蛇变为龙了。 我在这儿要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太子长琴的琴就是古琴的琴，为什么他叫长琴呢？是因为他是抱琴出生的。 对， 他出生的时候像贾宝玉一样，贾宝玉是含了一块玉， 抱琴而生。对 对, 对，他是抱了一个琴出生的，所以叫太子长琴。 实际上这个细节等于是我觉得是两个看点，也是用这种神话故事来演绎一个戏剧器乐的表现，欣赏这个吴倩的这表演的力量。 实际上16年的演练，这个故事契约剧形式，从这个话剧版的晚会版的最后现在的呈现，可以说这一版是最完美的。同时这吴倩的表演形式呢，也最终在今年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就是大家也都会知道，语言会有国界，但音乐是不会有的。它其实从声音来讲，它是从人类万象的精神中所浓缩的一种精华，这是音乐。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借用神话的这种音乐的哲学理念，音乐是至高无上的、最大的，用它来创造了天和地。 嗯， 然后呢，再用这个真善美的这种声音的力量，再让它来回归到我们中国文化是最大的，这也有一个中国人特殊的这种情怀啊。那么就是中国人的至高至上的三种精神，一个是家国情怀，再有一个是爱情的力量，还有一个是牺牲的这个孝顺的这种孝顺的。花木兰为了她的父亲，她一个女子，她可以去 家国要牺牲自己个人的这种幸福啊。 然后对昭君，她出塞，她也是为了国家，她可以牺牲自己。这里头都是女性哈。金梦游园惊梦里的这个是一个爱情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力量。 嗯， 就是我们想用中国人至高无上、最纯洁的这三种精神，最后引领到我们中国人最高的一种精神，那就是牺牲的精神。就是在最后的时候，画蛇他蛊惑成功了。成功之后天地毁灭，成功混沌。那么在这个时候五十根弦齐鸣， 嗯， 然后月神就是九幽庶女，她就牺牲自己变成了一根琴弦，然后这是一种牺牲的爱的力量，其实是想说这是一种爱的力量。在这个爱的力量的感召之下，其实我也相信爱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啊。对，也是想跟观众去传递这种信息。 嗯，所以叫大音至善哈、啊、 对，大音至善，上音至美、哎、妙音至和， 没错。 对， 刚刚吴倩其实为大家简单的讲到了就是这样一个主旨、或者说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大家就感觉到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大爱和很唯美的一个故事。 是的， 而且它表现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这种非常高尚的美德的。 对对对， 所以咱们接下来就聊聊这部剧的它的一个结构。 嗯， 它其实分为三幕啊。 对， 第一幕叫做弦缘啊。 对对， 缘是缘分的缘。 对，就是我和音乐的这个缘分，还有我觉得是跟中国人所有这个万物之间的这个缘分是有关系的。那么就是我原来说过，我是一个前世我为西真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西真人，也是一个西文化的人。因为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肉和基因还有骨髓里，都是深深的有这几千年的这种文化烙印的。 嗯， 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抹去不掉的。就是所以我们跟这个文化是非常有缘的。所以我想说前世我是西真人，每一个中国人也是西文化的人，他们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这种人文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是西真人啊，然后就叫做弦缘。 嗯， 第二幕呢是弦鸣。弦鸣呢就是我们三个神仙已经到了世间去轮回，体悟各种精神，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这种在人世间去体悟每一件事情、感悟、努力生活的一种写照。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这三种情怀，我们会遭遇各种不一样的事情，但最终其实我还是相信正面的力量还是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好的信息和成长。那么就是今世我为弹真人，这个弹真人是弹琴人，就是我那首诗弹琴人哈。那么这个弹琴人其实指的是我们正在行走的每一个、正在成长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 嗯， 然后来世化作真上弦，其实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理想，就是我们最后化弦那一章，弦魂最后这张。 弦缘、弦鸣和弦魂里都会分为几个部分。比如说在弦缘里是天地人，古琴是天，地呢是箜篌，大地之母。 对对， 然后人是古筝，河神曼舞。我们先聊聊啊，古琴为什么是天，箜篌是地，古筝是人、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古琴本身它就是把中国的这个五行啊，还有中国的天地，琴本身就是一个宇宙。 嗯 啊，就是面板为天，底板为地， 嗯 啊，然后它的五音是金木水火土。那么秦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就是在中国整个这个大宇宙的这个。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

对对对， 嗯， 就是三种大爱。对， 之前选择这三个故事经历了一些筛选的过程吗？ 啊，有。其实我们从音乐的筛选，我们请了80多位作曲家，包括我自己也在写，然后写了很多首乐曲，然后不停的挑，然后不停的和文化去对照。 嗯， 一开始想用竹、用梅、用兰， 对，梅兰竹菊， 对对对对， 四君子， 对，然后最后还是选了和。 哦， 对，因为我觉得和和事件更符合。然后那么这几个人物我们也是在想中国人真正的几大情怀。其实中国人从骨子里一直是属于特别，我觉得咱们的民族是属于一个特别伟大的民族， 嗯， 就特别具备那个特别伟大的那种思想境界和情怀。 嗯， 因为真的3000多年这个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包括这个人文的这个老祖宗的那些教会，我们说的家风也好，很多这个东西也好，它真的特别具备教化人的这个作用。 嗯， 那么想了提炼了很多种，什么友情啊、亲情啊、各种情，后来都觉得太小，就是一定要把它提升上来。 嗯， 这是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看中国人这个民族，这么几千年，为什么他可以经历了很多次这个。被侵略也好，怎么样也好， 经历了洗礼和变革， 哎，对对对对， 变得更加强大。 对，而且你看中国人不管走到哪儿，最后他都能活得很好。我想这是文化和基因，还有这个民族特有的一个共性，是一直在激励我们不断往前跑的这种精神。后来我选了这三个，对，它更具有代表性。 没错，第三幕就是闲魂，就是提升了。 对对对，化闲就是强调这个大牺牲。其实中国人也是很具备牺牲精神的，就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吧，也都是一直在说。那么我想可能这也是人类，不单是全人类最歌颂和最崇敬的一种精神吧。 因为这个创意是在16年前由吴倩创作的哈，那个时候我想你应该是在上大学嘛。 是的，就是我最早先因为我父亲一直在国外工作，然后我去算是探亲吧，对，然后那个去看我父亲，然后在法国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法国的一个钢琴的一个器乐剧，当时我特别受鼓舞。 还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因为从文化的角度，从各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表现得比他更好。 嗯， 他其实很简单，也是讲一个钢琴家，然后得了绝症，他特别爱钢琴，然后他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去和音乐做最后的这种吻别吧，算是，对。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的重生，还是蛮有意思，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很有一个比较深的哲学思想。 嗯， 然后从表现上来说，那会儿还不具备像现在那么舞台那么那什么，说是很绚丽啊，舞台的各种，但是就是从他的这个整个舞台的构造，演员的这种肢体和音乐结合，然后唱和那个音乐的这种结合，他就控制舞台那个把控的能力，就让你觉得哎呀，器乐真的可以搞得这么有意思啊，一下很快就能抓住你。然后哎，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这样的话我就想我得搞一个这个。然后那会儿我就开始 琢磨， 对，琢磨琢磨。然后也一开始最早先我们刚开始写的第一个初稿是我自己做了创意，当时就是也是有这么几个人物，然后有这么一个小的想法。 嗯， 然后呢第一个名字叫月灵，然后我们排了很简单的一个小的短剧，刚开始演人家都说这个人神经病啊，人家都在弹琴他跑去演去了，他又干一会儿弹了一会儿唱了一会儿又跳了， 对，就整个在舞台上感觉变幻莫测的角色形象。 而且那会儿人家会觉得这个人好不专业呀，人家都在坐着弹琴你站起来了啊，你这个就是会觉得你很叛逆， 就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就被扼杀了快。对，后来毕业以后我想不行，我还得把这件事儿做出来啊。虽然毕业以后呢，后来我又认识了好多，就刻意的再去和很多这个文笔很好的人去接触，有目的的。然后哎，您看看这个还能写成什么样啊哈什么的，就不停的再去问，然后自己也看很多书。然后后来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吧，认识了一个叫做就是他跟那个黄渤老师写过上车走吧，就请他给我写了一个初稿。对，然后当时就是非常的就有点接近现在的剧本了，但是就是 比较艰涩，那他是搞文字的嘛， 嗯， 就是很多都是那个文言文，对， 哦， 然后就会很怪异，在台上就会感觉他毕竟不是， 他有点先锋话剧的感觉了， 他就是感觉 不够通俗了， 古文，对，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去，你可以看，但你搬到舞台的话会很难受， 对， 没有排了， 嗯， 然后也很别扭， 嗯， 完了之后，当时我自己的表演状态也是非常，我就想我到底是用。人家是和那个芭蕾和现代舞的那种结合，我要表现一个中国的这种作品，我得和什么结合呀？ 嗯， 开始各种疯狂的搜索哈，原来是想的跳点，因为我小的时候跳过舞，我有十几年的舞蹈功底， 嗯， 是啊，然后就说那就和这个东西稍微的结合一点哈， 嗯， 然后呢再和唱，然后我就觉得你那么唱的话好像它又不能代表是中国的，我觉得还是得选择中国的，最后就选择了昆曲。 哦， 对，然后就在也因为我是南方人，曾经也选过那个想唱我们的什么黄梅戏啊，或者是那个评弹呀之类的，但是又觉得小剧种，而且它不是特别能代表中国的这个感觉哈， 嗯， 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昆曲和京剧， 嗯 嗯，然后就开始不停的练吧， 嗯， 什么京剧里的水袖啊剑呐，啊，哎，就我们还用过剑， 嗯， 但是用剑就觉得效果不好啊，然后现在又换成枪了，枪的效果在舞台上就会更好， 嗯， 然后那个天女散花的那个绸子长绸，哎，然后古典舞，这么就是一样一样东西，看每一个艺术种类，我就问他，你们这里头技术含量高的，我通过苦练我能学会的是哪一个，我就练哪一个，就很， 嗯， 在你这里头很有代表性的，然后就选了长绸、水袖、枪，然后昆曲的唱腔， 嗯，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我们觉得今天它能呈现出来，其实整个呈现的过程，我们看上去好像，就整个这部剧，它展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啊，中国的这个这个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精神也好。但是其实我们感觉到吴倩本身的这种从一个幼小的萌芽的这样一个小梦想，变成了现在能搬上舞台的一个现实。这个过程16年当中也经历着和这部剧一样的这种精神和成长， 对，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刚刚其实吴倩说到她的这些前期的这个创意啊，包括前期的这些摸索的过程，大家可以感受到她真的是挺忙到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舞台上你也是一人分饰几角是吗？ 是的，是的，哦，对，就是这个九幽素女，她在穿越以后她变花木兰了， 嗯， 她就开始耍枪， 哦， 她就对，然后这里头我们还用了体校的很多冠军， 嗯， 哎，对，然后把中国的武术搬上去，搬上舞台，让大家看到，哦，中国武术也可以这么炫，也可以这么那什么， 嗯， 对。然后等我变成了那个敦煌飞天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开始古典舞，然后用了咱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优秀的舞蹈家，年轻的舞蹈家们，对。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长绸， 嗯， 那个彩绸，对。然后到我变成那个金梦的时候，杜丽娘，对，杜丽娘的时候就是昆曲和水袖， 对 对， 这眼花缭乱的在台上， 嗯， 你自己会觉得有点乱吗？就是有一点那个没有办法掌控吗？ 其实就是台下每一个东西我都要练很多遍，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嗯， 但是你真的得练的就是你在台上你要能控制得了，你才可以去见观众， 对 对。然后就是发现那个老甩水袖弹琴的时候力度大了对，真的是。然后就是其实在我接触每一个艺术种类的时候，那么都会发现 对你来说自身是一个挑战， 对，每一个行当真的都很难。就是我最早先的时候我开始练那个16米长的长绸， 嗯， 然后我把自己裹得像个蚕宝宝一样，全抽在我自己身上啊。水袖也是这样，然后练枪的时候戳我自己打我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嗯， 然后我还得重新恢复去练舞蹈的东西，下腰啊什么的，然后摔了，然后摔把杆上缝针什么的哈， 嗯， 就是都经历过很多。但是原来好几次我也想放弃哈，就可能你越经历你越不舍得放弃， 你就不甘心了，你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呈现，哪怕它是一个小众的这样一个艺术，但是它也能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嗯， 对，关键是因为我接触了中国这么多艺术种类，哎，我发现他们真的太美好了， 嗯， 真的很美好，我觉得你不把它搬上台， 嗯， 好可惜啊。对，而且关键像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今天我也请张老师来，就是他作为是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看着我成长的人， 嗯， 那么就是说好多时候一碰上困难吧，我有时候会哎呀算了吧，就是这里头是资金的困难，人力，因为没有干过这个事儿是吧，中国也是一个空白，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怎么走才是更好，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那什么，我就会找老先生们，对，就跟他们，哎呀，一说他们就是老先生们，这个他们内在的这种老艺术家的这个魅力啊，他是真的特别，哎呀，就会帮你想办法，他真的具体帮你去想，哎，你找谁谁谁可以哈，或者是哎，我帮你看看怎么再协调协调或者怎样，就是他们给你很多办法，也会给你很多平台。 我们问问张老师吧，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契约剧其实是国内首创嘛，因为您也是看着吴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十几年的一个成长历程，您本身看到它的呈现，您自己有怎样的心情？ 看到年轻人逐渐长大成熟起来了，心里非常高兴，像他们这一批年轻人已经很有成绩了，每个人都有他的多少年来的积累起来一个丰硕的成果，他不但就是他最大特点就是古琴弹得好，古筝弹得好， 箜篌 也 弹 得 好， 这个很不容易的。 对， 我曾经给他说过，我说这个剧可真是给你吴倩一个人量身定做的。现在在咱们国家呢，我可以说，就这三个乐器，同时都能够会演奏，而且都能够演奏的比较精彩，就是他这一位了。再找这么一个就有这个能力的人，在咱们全国。已经很困难了。 没错，其实这个剧我觉得对于演出的演员本身要求是特别高的。你需要具备很多的技能是吧，它不是说一个单项的专业就可以了。 他这个舞台的演奏，他还是实打实的真正的演奏，不是敢说已经录好音了，对对手型，装着样子，他是要在室内真实的在那演奏，而且演奏的非常激情，很动情，很能够感染观众，在这方面应该说他做的相当不错了。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场演出演话剧也是这样哈，你每一场的发挥都是不一样，而且作为一个弹奏乐器啊，我觉得它难度更大，它比那个台词更难，因为它的音准呀是吧，你的手型有一点点，你的这个指法有点问题，那这个音就错了是吧， 是你没法弥补，因为我们的那个伴奏它就已经下去了。 对，是的。现在吴倩，你觉得你自己的磨合已经到了非常完美的或者是非常成熟的状态了吗？ 其实就是我可能上台的每一样东西我自己下头是成千上万遍，因为比如说我弄完枪以后，我们古筝是带指甲，我一开始拿那个毛笔 对 的时候，我带着指甲，我拿毛笔，那个大笔它那个大爪它是滑的，你都捏不住笔，你还要快速的写，它这中间就这么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你得写出一个大写意的书法，还得画出一个画来， 对，你还带着指甲， 对，然后你就得练，就是你要必须好多东西，你都是必须把这个变成你的习惯。 对，而且其实古琴是不需要指甲的，带了指甲反而很麻烦。 是的， 箜篌 也不带指甲， 对， 所以我是什么抢装，就抢装 一秒变装是吗？ 对，然后快速的下来带指甲，就是我在台上去年演出的时候，我的每一件演出服换下来的时候，都可以拧出非常多的汗来，就是。大家看我在台上特别光鲜亮丽，下了台以后很狼狈，那个鞋是边跑边拖踹，就是要不来不及。对，然后化妆师们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包括我舞枪的时候，那个枪带着指甲，它在转枪花的时候也都是非常费劲的，我都是带着指甲转，有的时候你搞不好你还能把指甲拧断，那角度你都得就练很多次，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变成就是你的习惯，然后练完枪以后手不听使唤，它是抖的，然后我弹的那个曲子超快，夜深沉是我们古筝技术难度比较高的一个曲子。 对， 哎呀天哪，然后我一开始练完之后手哆嗦，上琴别说弹琴了都抖。 而且我发现哈，因为我之前也练过古筝，我发现有一个最难的是左手摇指，你是用左手？ 对，我们 左手一般都是用来揉弦的。 对，因为就是在我们的金梦里头，还有包括那个和舞，就是和神乐舞这两个曲子里头，就是我都这两个曲子都是我写的。然后我想让它古筝具有，因为古筝其实它是一个左右手都可以参与演奏的乐器， 对， 所以它表现力是很丰富的，想走出辅调的这种感觉来，就两个旋律。 然后有咖农的那个感觉。那么如果你这个手不摇指的情况下，那么它就出不来那个长音效果的那个感觉，所以也是要去练。 嗯， 然后我们近现代的这个古筝发展，它本身也是有摇指的左手，只是用的人相对少一些。嗯， 没错，所以我当时看到了这里面的介绍，有很多是创新的演奏方法。嗯，天哪，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是吴倩一个人来完成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剧叫《运魂弦梦》啊，它其实集合了弹唱、演武、书画啊，这六艺俱全。如果这个剧将来就是能够被更多人所熟知，它其实开创了中国的一种新的演奏形式和舞台表演形式。 对，其实我最大的想法是应该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因为器乐剧人才其实是从小培养的，然后包括其实因为我自己这么去训练过，我知道其实这样是对演奏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 因为你的肢体和韵律真正吻合，你参与训练以后真正能和韵律吻合以后，你对乐韵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啊，咱们原来老在说的一句话是功夫在诗外，其实就也是在说这个人更全面一些，对他的这个艺术的这种造诣会更大的提高。 最后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吧，杨老师是这部剧的导演和撰稿啊，您说一说您看完之后的感受和对这一次即将的演出的期待。 这个剧啊，它一个在舞台呈现上的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哪儿呢？因为我们编一个剧只要考虑角色演员的呈现可以了。 嗯， 而这个剧呢，我们考虑故事人物的脉络发展跟器乐的使用，包括他的换装，在编剧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了从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国度，他不光是角色的人物的国度，他有器乐的国度，演奏方法的国度，竟然说带枝就不带枝似的，如果哪边切割好了，他人物命运惯下来了，咱器乐呈现呈现不了。 嗯， 我直接带不上，直接带不下来，画画不了。 对， 所以这最大的困难。 我们每次他写了就这一版，咱们2018年这个演出的版写了最少有10稿，一拿过来不行，杨老师这儿根本不行，不能呈现。 因为他是音乐专家，我不是搞音乐的嘛。有的时候我是搞，因为我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近几年，我也搞一些话剧。包括我跟吴倩开始写，我们俩有矛盾，因为我考虑舞台呈现，我特别希望舞台呈现的时候呢，让那个演员跟观众互动，就演一段情节之后，观众会有反应。所以我们在改的时候，前头几稿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搞笑的成分，比较幽默的成分。 嗯， 和吴倩说呢，咱们既然是传统器乐的表现，还是那种高大上的多一些。 嗯，对，我说走高冷风，但是所有的内涵是，嗯，也是让他来互动，但是是另外一种互动方式。 嗯， 就不是说很那样的啊，很接地气那种互动。对， 嗯， 所以这个戏如果现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非常难得的。因为首先我们找了一个比较贴切的故事表现，再于我们这有一个很好的演员。就跟刚才张老师说似的，如果没有吴倩，可能这个剧就不存在了。因为找到一个演员能够把三个器乐都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从原来的这个一个完整的剧情里呈现出来，所以这一个非常难得的呈现机会。所以希望观众在9月15、16号的时候呢，去现场看一下这个器乐剧。 嗯，我们的演出地点呢， 在北京喜剧院。然后最后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全体观众和我们一起作为中国文化传承人做一个文化的宣誓。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的，不管您去不去剧院，但是希望您记住这句话，因为您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它是，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 嗯，没错。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古琴、箜篌和古筝，代表中国的一种文化精神，代表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历史的乐器，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吴倩的那个宣誓，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实是一次穿越，同时呢，也是一次去让你近距离的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它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器乐剧。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体验的不仅仅是了解到古琴、箜篌和古筝它独特的这种乐感和魅力哈，就是大音至善，更重要的是能了解到在器乐背后所呈现的和传承的中国的这种哲学的思想，中国的这种哲学的理念，包括中国人自古以来传承的中华民族的魂。好，非常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